嗯，啱啱我哋喺咪后热烈讨论呢单案件啦， 又翻嚟啦，好紧凑啊，真系太多 嚟啦。呢、這个《血脉解封》第五集第三节， 系 继续我明少， 系先人， 系我一伯。 原来我发觉系三个咧，对于黄德辉嘅案件系大家意见分歧， 冇错。 其实唔紧要嘅，重点就话咧，大家讲大家个论点，因为我谂我哋三个人亦系呢个社会嘅缩影， 系 即系先人觉得咁样，一伯觉得咁样，明少觉得咁样，其实三种唔同嘅角度，你听呢个世界一千个人一千个唔同角度， 系 啦，冇问题。 咁我哋讲嘅 呢个，我哋嘅 chat room 都好多啦。 系啊，使唔使复个 chat room 嗰啲？ 有人话系佢老婆做嘅，黄德辉咁就未知，因为亦都冇真实证据啦。咁样系咪？ 呢啲我哋叫做咩咧？我哋叫做 即系如果佢一直都唔承认黄德辉系死咗系啱嘅，因为当时要立遗产税，以佢当时嘅身家，正要立一半嘅遗产税。 几百亿啊！因为我哋啲阴谋论 一半啊， 阴谋论嘅地方咧，就最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有理由。 系啊。 亦有即 有动机， 亦有动机，亦有少少理由，但系实际上咧，嗰人做出嚟又唔系咁嘅时候咧，就大家都有怀疑啦。 因为嗰个遗产证好劲啊！ 好，跟住我睇佢第一张图先，第三 嘅第一。 嗱呢一个咧就系阿黄德辉同龚如心啦，当日结婚嘅时候嘅 订婚啊， 订婚嘅启示啦。其实咧，阿龚如心好细个已经嫁俾黄德辉， 但系佢老豆唔中意佢，黄德辉个老豆唔中意 黄庭钦， 系黄庭钦唔中意。 系啊系啊，点解咧？都几。几可爱啊！ 即系好难讲，呢啲唔中意又唔中意噶啦。 嗯，因为十九岁就嫁俾 人，即系叶柳个家公都唔中意佢噶。 嗯， 冇身家分噶，佢都 系咩？ 系啊，冇身家分。 好，翻翻嚟先。 我哋唔系讨论呢个遗产。 好，翻翻嚟先。 生产先。 好，翻翻嚟。嗱，听闻佢两个好恩爱嘅。 系。 我哋阵间咧嘥一分钟时间咧， 系 讨论下， 讨论下点样恩爱法。 系，好啦。 好。 嗱，好啦，咁我哋讲一讲呢单案咯。好啦，头先我哋上一次讲到咧，黄德辉就俾人绑个三镬嘅， 系 第一镬冇报警，俾钱了事。咁大家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内情，因为黄德辉同埋龚如心咧本身就好低调嘅。低调到个地步就系话佢根本上就尽量都唔想出名，佢好有咧我哋广东人嗰种性格， 系啦， 就和赶就冚咩啊， 珍珠， 冇错啦，就唔好俾你知道咁多嘢， 系啦， 闷声发大财， 所以华茂集团咧，佢第二次绑架嘅时候咧，可以喺几日之内调动几千万出嚟嘅， 系， 点解咧？因为佢并不是上市公司， 佢到而家都唔系， 啲钱可以喺床下底嗰度。整出嚟俾你嘅， 如果唔系点会玩呢个众生机啊？ 龚如心好劲噶，二千年啊，佢可以动用二百亿嘅现金。 系啊，因为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差唔多有段时间世界女首富啊嘛。 系啊， 系啊， 随时可以用二百亿现金。 唔系，好多人嗰个企业王国都好大嘅。但系问题现金系另一样嘢嚟噶嘛。 现金 即系话你今场啲钱赚翻嚟，你冇再投资啊嘛，就摆喺度生息啊嘛。 系啊， 所以呢个咧就系 cash is the king 啊嘛，即系话现金系多到。吓死你嘅人， 佢仲要佢唔使上市借钱俾你买翻佢啲楼， 冇错， 嗰下先攞命， 自己做埋嗰个信贷嘛，即系呢啲系 夸张到咁样， 叫赚到尽咯，佢唔使杠杆去做生意咯，系啦，好啦，咁我继续讲啦，好啦，第二次绑架嘅时候咧，就喺83年嘅四月咧，就黄德辉同埋阿龚如心咧就揸车喺度翻工嘅途中咧就俾人夹咗去嘅，咁咧。最得意咧，夹嗰个途中咧，阿黄德辉咧系俾人放喺一个雪柜入边， 系啊，喺冰箱啊， 系啊，一个大冰柜入边， 冰柜里边。 初头咧，两公婆俾人夹嘅时候咧，理论上咧应该夹个老婆嘅，因为点解咧？女人反抗能力低啲啊嘛， 系。 但唔知点解咧，佢哋咧，阿黄德辉话，黄德辉即你就睇下爱唔爱我老婆啦。黄德辉就话：你唔好夹我啦，你唔好夹我老婆，夹我啦，我老婆先至有能力翻公司调动到啲钱嘅， 系， 嗱有啲端倪咯， 系 咁啊好啦，咁夹咗佢之后咧。咁其实呢第二次呢班人呢其实同第一次绑架同一班人嚟嘅。佢第一次觉得咁容易绑咁容易攞好似。又冇人查。 係啦。 食过饭 就了之。 係啦嚟到喎。 係。 捉你出去绑到喎。咁跟住呢好啦龚如心呢之后呢就将1100万嘅美金。即係大概几多钱呢 阿先。 8000几万港纸。 9000万。 7.8万。 係呀。80万。唔系喎，嗰阵时好似仲未有联系汇率喎，一蚊美金83年 有啦， 啱啱有， 由开始睇先， 84年先有， 爆发呢个咩石油危机嗰阵时先开始有联系。 我记得84年先有联系汇率嘅，83年咧可能1:1嘅。 系啊， 即系不如咁讲啦，我哋笼统啲讲，大概系1亿港纸。 系， 话当年1亿港纸 嘅一个 八几年啊。 呢、這个系破咗，当年系破咗咧， 博赎款最 高嘅纪录， 系啦。 82年当时嘅，你计下当时锦绣花园，系卖70000多蚊。锦绣花园10几万嗰啲咧，就有埋个前面个花园， 可以做皇帝啦。 80000多 啊，系啦， 咪70000多嗰阵时，锦绣花园 系啦。咁佢哋咧就将呢个美金咧就运咗，即系其实系换咗去台湾嗰度嚟收钱嘅。 系 咁，黄德辉就获释啦。咁其实后来呢单案咧就俾人哋破咗嘅，咁啊俾人拉咗嘅。 系 咁好啦，咁跟住咧嗱，听住咯，呢个系事实嚟噶。由83年开始，黄德辉咧就唔系话。即係好似以前咁，真係諗住自己揸車自己食啦。即係之前佢又冇請保鏢，慳到真 係。 陣間我哋會嘥啲幾分鐘時間講佢慳到嘔。係 佢點樣慳法？ 係啦，我睇第二張圖先，屌成咁快都。嗱，當年啦，其實龚如心都幾靚女㗎。係啦，黃德輝啦， 叫可愛啦，我又唔覺得話真係靚，用呢個靚字。 但係佢哋兩個好似冇兒冇女喎。 冇，哇！佢個法令深到咁，一定孤寡唔到老嘅。 好，继续再去啦。 好，第三张 系啦，跟住呢啲就后期啲啦，讲紧系可能系80年代尾啦，佢哋参与一啲嘅投资项目嘅时候啦，你见阿龚如心个样都仲系好标志嘅，系啦，因为阿黄德辉咧俾人绑咧嗰嘢咧瓜嘅时候咧都系得50几岁嘅啫，56岁系啦， 正当成年 系啦，成年系搵到咗钱嘅时候，好，继续去啊。系咪呢张图先？嗱，佢哋嘅华茂集团啦，华茂集团根本上喺香港每一个地方，差唔多都有佢哋嘅建筑物，包括戏院，包括商场， 冇错， 包括系屋苑，好多嘢都有佢哋嘅份嘅。好，翻翻嚟先，好啦，翻翻嚟先。好啦，咁佢就讲咯。咁83年之后咧，其实佢就唔系唔知死，佢知死嘅。不过咧，你知啦，我阿爸成日教我嘅，我话喂。去嗰度睇工程啊，佢有钱人开贵啲价钱啦、啊，咁样讲。跟住我阿爸就成日提醒我一句嘅：你傻嘅，越有钱系乜嘢？ 越孤寒。 嗱，黄德辉系有钱人之中孤寒中嘅典范， 系极品啦，应该。 老先，你讲一讲佢啲事迹先。 A 级。条友佢夹揽死自己架车都可以咧，就先请一个佢自己架车啊，就请一个 伤残 人士帮佢揸 司机系啦。 咁啊揸咗之后咧，就炒咗个司机，但系佢架车系伤残车啊嘛，咁佢又可以针街拍都唔使俾停车场钱啦， 系啦，即系可以当数咁嘅。 同埋我嗰个客就系曾经判过啲嘢做嘅， 咁啊， 因为架车实在太烂啦。咁有一次去攞票，就揸咗架新嘅货 van， 即系都系货 van 嚟嘅啫。有一见佢就即刻炒咗，你家好赚，即刻炒咗佢。 嗯， 系啊。 佢净系睇佢架车就觉得佢好赚，就炒咗佢啦。 系啊，佢觉得冇理由你卖到车，冇乜可能。 点解你要 卖 到车啊？肯定你打斧头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哇，你咪好赚嗰啲工程，咪执好多咁啊，炒咗佢啦。 咁做工程做起楼方面咧？ 起楼就仲衰，屌系佢。你老尾就请啲黑工，一起货、一起货就报警。 呢个好出名，呢个好出名啊，系啦，即系呢啲早戏都有讲嘅。 系啦，起货就拉人。 系啊，仲有咧，成日搞到啲二判三判咧想死，系啦，奄奄尖尖咁，其实就唔想找数。 系啊， 唉，所以就搞到其实当日咧，好多人同黄德辉做生意咧都好惊嘅。 喂，同埋佢啲财富都几搞嘢喎，个豪景花园咧，咪你经青山公路咪见到啦，系嘛？ 冇错冇错。 咁啊初。 向住个海嘅 系啦，佢初初系薄懵嘅，咁咧就将所有嘅污水咧就喺下边整条渠就排出去嘅， 怼出去。 但你谂下嗰度几多座楼？ 系 一人屙碌屎得了嘅，嗰个唔使爱啦，嗰个海 南巴海 系啦，咁又唔批嘅。 嗯， 但后期咧点知唔批又益咗佢？十几年后先佢整过晒啲排污系统啦，咁先俾人卖翻，升咗几多倍啲楼？ 咁啊系啊，即系 系咪真系？ 咩储咗个地皮喺度？ 佢真係好夸张，嗰楼金丝花园仲有可能有啲单位係当年起好仲未卖㗎。 咁 沙田嗰个 系啊，佢噶嘛，嗰、那个 咁呢个真系时代运动喎，即系佢咁有钱，就个天都帮埋佢。你再有钱啲啦，咁样。 佢个金丝花园，哇，窗台嘅表表姐真系四六尺床都摆到出嚟噶，个窗台大佬。 但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嗰阵时候我有个有个前辈啦，嗰阵时候喺屯门嗰度工作嘅，佢、就啱啱对面个地盘咧，就系华茂嘅集团嘅地盘。佢哋两公婆咧系勤力到个地步咧，就系、王德辉喺个车度恰着咗，跟住咧好啦，司机停车到啦，跟住佢又落车啦，咁、一落车嘅时候咧，睇到佢着嗰个裤咧，入边系一条睡裤喺度，即系话咧，佢随时可以咧，即系换裤瞓觉啊，跟住着翻。 未必，或者有啲佢系上海人噶嘛，怕冻都唔停嘅上，你想去上海咧，好轻嘅，条睡裤喺里边， 系啲龟老虎啲咁嘅嘢， 当龟老虎。 系啦，咁我哋讲咗呢啲趣闻之后咧， 系我哋要讲翻件案啦。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唔听呢啲咧，你唔知道系王德辉一个咩人嚟噶，你唔会明白到点解佢会咁样谂嘢噶。系啦，好啦，跟住继续去啦。咁咧，嗰阵时咧，其实83年之后咧，佢就即系警察部啦，就见到。啊！你咁样啊，不如派啲人嚟保护你啦，又免费保镖用啦。佢都请个司机保护自己嘅，即系叫做帮揸车多个人睇住啦。另外咧，佢个鞋嘅鞋底嗰度咧就装个追踪器。咁跟住好啦，就呢几件事咧，就令到佢咧就喺83年之后90年咧系乜嘢事都冇。咁嗱，你大家都知道啦，王德辉最紧要一样嘢叫乜嘢咧？叫孤寒啊嘛。佢谂下，咦呀！即系咁多年都冇事啦， 呢几年真系晒添， 晒晒啦！俾咗咁多钱保镖又咩啦？咁就谂到嗰条桥咧，就系当然 又炒埋 嗰架车啦，即系嗰架 个司机啦， 伤残司机啦，咁埋呢啲又自己揸翻车啦。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嘅。当你又缩翻转头嘅时候咧， 就 出事噶啦。咁佢咧喺90年嘅四月十号咧，就喺跑马地睇壁球之后咧，就自己揸车翻屋企咧，就俾人绑咗。咁仲要用枪嚟指吓嘅，系啦，咁跟住好啦，咁啊绑啦，跟住就几日之后咧，就喺嗰个码头，个海边码头咧，就揾翻佢架车。好，我哋继续去一去图先。 呢个先，呢个先。 嗱，继续去一去先，第五张图啊， 第五张图， 第五张先。啊，当然啦，黄德辉啦，系啦，阿 Benz 啦，好，继续去啊。 系，我哋六张。 系啦，嗱，呢个绑架案咧，就其实嗰啲疑犯后来咧，第三单案咧都系拉咗人嘅，但拉咗个人嘅话咧。其实就睇到佢成个绑架集团咧，十分之精密。嗱，阵间我哋会嘥啲篇幅去讲嘅。好，继续去 第七章。 嗱，呢个就睇翻啦。嗱，喺个海嗰度勾翻架车上嚟，初头啲人都唔知系王德辉嘅，点解系嗰啲伤残人士车嘅？ 系啊， 执尾先知道，原来搞啲咁嘅嘢。咁勾翻上嚟嘅时候咧，其实嗰架车咧，啲绑匪咧再冲落海咧。你知啦，其实呢啲岸边嘅码头唔系好深㗎咋嘛。咁跟住其实呢 个水退又见。 係啦，个车呢有一部分係突咗出嚟，有人报警咁样嘅，水退之后。好啦，返嚟先。咁搵返架车，咁个人呢不见了。好啦，绑匪又嚟啦。呢次绑匪紧要啊。佢唔系打电话俾阿龚如心。佢系喺东方日报。 卖报纸。 星岛日报。登广告 真系狗胆，真系斗胆，真系公然挑战。 唔怕你嗰啲叫做唔怕你 警察嘅， 唔怕你警察嘅追踪，更加唔怕你咧嗰啲勾线。 系 我净话俾人听，全世界都知道 我绑咗佢啦， 绑得翻俾人绑噶啦。 OK， 好啦，嗱，点解会咁劲抽咧？就其实呢一个绑匪个首脑就系叫做钟维正，而钟维正咧系一个士沙嚟嘅，退休士沙，即系退休嘅警署警长，佢就系咧有份咧去，有人话佢参与第83年嗰件案嘅破案嘅，亦有人话佢临退休前咧就翻查王德辉嘅案件，都发觉原来以前咧83年咧呢两单案咧，其实个绑匪就做得好精密，不过有少少瑕疵就俾人哋就破获咗啦，咁样嘅。好啦，咁呢个呢阿钟 Sir 啦，阿钟 Sir 就联群结党呢，就整一个天衣无缝嘅绑架计划，咁就绑个王德辉啦，就咁样啦。好，跟住继续去嘅时候呢，佢勒索几多钱呢？今次10亿美金。 哇，十亿中狼。 中狼十亿美金，即係78亿港纸。 係啦。 咁我就分阶段去俾嘅。咁我就俾咗第一个阶段啦，就諗住首期就俾咗6000万先，6000万美金。结果呢就先付咗呢2000 800万美金，就去汇咗个台湾一个地下钱庄。咁佢就分咗七种唔同嘅货币，尽快汇过去。咁嗰边咧就有人就接收咗啦。咁咧其实咧呢单案咧都系扑朔迷离嘅，都系拉唔到嘅。 系 俾呢个台湾嘅警方。点解有咁大嚿钱嘅？ 系啊，地下钱庄。 跟住好啦，佢哋去咗个酒店嗰度咧，破获咗一班人咧。搵嗰啲防水嘅鞋盒咧，就装住一嚿嚿钱喺度，咁样破获嘅成单嘢。所以咧，台湾度咧系拉咗好多人嘅，台湾度呢单嘢 系汇钱嗰下嘅啫， 系汇钱， 系拉汇钱。 其实台湾系唔知道有呢间绑架案发生嘅，就问翻呢班人话你搞咩？ 系咩事？ 我哋负责收钱嘅，我哋乜都唔知噶。 九零年系咪放宽咗未咧？佢有外汇管制噶嘛？ 外唔会管制呢、我諗呢咁大嚿錢呢 咁都会钉你好钱都会钉。 因为呢件事呢其实呢係两岸三地，即係话大陆、台湾同香港都有人去犯案嘅呢、件事有人去参与嘅。嗱讲下讲下呢都唔够时间。真係奶嘢。好啦，咁我哋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呢会花多少少篇幅时间呢会讲一讲呢单案嘅到最尾个状况系点嘅。好转头。